不要问那路在哪，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。往出发了，不想问那路在哪，天命太阳什么关卡。当车声隆隆，梦开始真空，他卷起了风，重新雕塑每个面孔。夜雾那么浓，开阔也汹涌，有一种敏感度的终点是迷宫。往出发了，不要问那路在哪，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。往出发了，不想问那路在哪，天地太阳什么关卡。当城市朦胧，梦才是真空，他卷起了梦，重新雕塑每个面孔。夜雾那么浓，开阔也汹涌，有一种敏感度的终点是迷宫。

起，歌词动人迷心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全国31个省份9月份的 CPI， 那数据显示呢，21个省份9月份的 CPI 涨幅低于2%。分析认为，4季度的物价上涨压力不大。交通运输部26号表示，32个省份已全部启动了省域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的系统建设。截至目前，25个省份已建成或基本建成，全国2级及以上的客运站省域联网接入率已达到了81.05%。26号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中至重度污染过程的提示显示，26号至28号，京津冀的区域中部将出现一次中至重度的空气污染过程，影响范围包括北京、天津和石家庄等。中国国家海洋局昨日公布，中国将尽快构建南北极的监测网，升级现有南北极考察站，并建设新站，推动极地考察船队的建设，初步建立国家海洋大数据的极地分中心。天津市国土防局近日重拳出击，严肃查处了2宗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占地建房案件。时隔5年，农业部将于11月再次启动对长江江豚的科考活动，对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以及栖息地状况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。26号，天弘基金披露了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2017年的第三季度报告，截至3季度末，余额宝规模为15595.95亿元，相比8月14号进行额度调整措施时的规模下降了75亿。交通运输部近日公布了前3季度全国公路水路的行业安全生产情况，1月至9月份，事故起数、死亡失踪人数均有所下降。 离别最是吃不消。 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，要就一刻，请不必诸多眷恋。浮尘浪似人潮，哪会没有思念？你我心。 人生在世的时候呢，一直想着要对父母好一点，不让父母为自己操心，但是有些事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随着孩子的出生，工作的忙碌，陪伴父母的日子越来越少了，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子女的陪伴，每天给父母打一个电话，给他们做一顿丰盛的饭菜，又或者陪他们去旅行。你有没有什么事是一直没做感到遗憾的呢？或者有什么事是想为父母做的吗？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关于父母，你有没有什么没做的事感到遗憾？关注今天九六九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，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，门票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还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，无所谓， 无所谓， 我无所谓， 谁会爱上谁， 躲避让自己痛苦的轮回， 以前经常在看国外或者国内的电视剧时，都会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，就是谢谢你做的美食，心意满满，我爱你等等。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有点肉麻，可在现实的生活里呢，如果太缺少表达的话，也会是件很遗憾的事。也不妨从今天开口说起来，对家人，对父母。 是、